各位观众大家好，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晚嘅题目咧非常之霸气嘅，刀枪不如万国法啊！咁啊，其实咧当然系讲同国际法相关有关嘅问题啦。咁讲到呢啲咁嘅专业嘅问题咧，咁啊，除咗我哋几个啦，我啦、乐言啦，同埋嘉齐咧，同大家讲之外咧，仲有咧就系相关嘅专家同埋嘉宾，就系林学忠博士、学忠兄。啊，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咁啊，首先就真系要解咗个题目先嘅，刀剑啊，刀枪不如万国法。我以为系剑就解决，即系枪都解决唔到。其实系咩事？ 其实咧呢个故事咧最初写出嚟嘅时候就唔系我谂嘅，但系咧嗰个人叫我讲嘅，谂嗰个就系你隔篱嗰个。咁啊，咁但系刀枪不如万国法咧就系一个少少同日本有关嘅故事啦，就相传版本龙马有关嘅。咁 维新志士啦， 系啦，维新志士，即系一个好重要对于明治维新一个好重要嘅启发者啦。咁刀枪不如万国法其实就四样嘢嚟嘅，第一样嘢就是讲紧最初咧就龙马有个学生就话，哎，我应该要带啲咩去打仗啊，或者我要去点样攻击人啊？咁就话我攞住长刀啦，因为个长刀唔得啦，跟住话跟用短刀啦，因为方便去行刺啊嘛。咁嗰时其实你可以睇到当时日本幕府嗰个社会嘅环境。跟住过几年之后咧，佢揸住把短刀嚟啦，那个学生就版本龙马。短刀都唔好，梗而家呢段年代梗系咩啊？梗系用枪噶， 佢袋度揞出嚟， 系啊，揞出嚟攞把枪出嚟，系啊。咁啊，又过咗几年咧，个学生攞把枪出嚟，枪已经过时啦。而家攞住本就喺手上面攞本万国法出嚟就啊，我哋而家梗系讲法律嘅时代，讲国际法嘅时代。咁呢个故事系是真是假咧？我哋都可以再研究一下。但系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就系你可以睇到。版本龙马点解会讲到国际法呢？因为其实讲紧咁啱佢老师盛海洲就系、是、当时候攞呢本攞到呢个国际法翻译本嘅一个好重要嘅日本嘅主要嘅知识分子。 佢啲美国学海军啊，好多海法律。 所以其实我哋可以今日睇到呢个故事，我哋就话，咦，日本人去点样喺1860-1870年代嘅时候，点样掌握住国际法嘅知识，开始去对于佢哋嘅社会作出唔同嘅改进，对于佢哋嘅对外国唔同嘅国家嘅关系建立，佢点样去产生？咁今日我哋點解請阿鐘哥咧，或者叫學鐘兄我，因為我抄小武師嗌佢鐘哥啦。咁啊，鐘哥，我記得我一提鐘哥就會諗到國際法，點解咧？我喺2013年嘅時候咧，我仲讀緊碩士嘅時候咧，有一次係上 book 山嘅 tutorial， 咁啊 book 山嘅 tutorial 導修課嘅時候咧，就係攞住阿鐘哥本國際法 咧，報永堅先生 係啊，報永堅先生即係我哋上年嘅嘉賓。咁我哋就係全年就係用呢個國際法去探討中國同埋西方嘅關係。咁所以我就對中國嘅認識就係嚟自我嘅導修課啦。咁因此後嚟亦都喺開會裏面有機會見過啦。咁所以大家都會知道中國嘅研究佢嘅博士論文或者係後來嘅著作，其實都圍繞住晚清嘅時候點樣利用國際法呢個觀念去知識分子嘅應用啊，或者係輸入同埋。 我哋請學忠兄上嚟咧，我哋又講下版本龍馬故事，其實好啱噶。學中兄好多嘅教育啦，同埋對於國際公法嘅理解嘅研究都喺日本度進行 啊。冇錯，冇錯，冇錯。 咁所以即係我相信我哋咁樣嘅開題方便啊，學中兄可以陣間將整個東亞同埋國際化接受史可以講多啲俾我哋聽。 嗱，我哋講版本龍馬嘅過程咧，其實樂言講得好精彩，有一點就係咧嗰個轉變好急速嘅，即係話咧最初船堅炮利暗殺呢種日本模式嘅東西係嘛，發覺咦唔得，我哋要用啲西方嘅槍炮，再發覺咦，原來船堅炮利都係慢慢，不如我哋用文字啦、法律啦、知識嘅轉移啦，去抵抗一啲東西，或者創造一個新嘅世界。而呢個改變，我認為喺東亞嘅好多嘅國家咧，都係用咁嘅即係節奏同埋咁嘅規律去進行嘅，係嘛？另外就係我哋講翻我哋今時今日咧對國際法咧或者國際觀念好熟悉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啦，起碼。大家認為都好熟，因為大家咪地球村啊、全球化，我哋會有好多嘅好熟悉嘅國際團體，聯合國啊、各種各樣嘅國際嘅公約啊、國際嘅法庭啊，譬如話去講碳排放，又有個京都嘅協議啊，即係大家會認為呢啲嘅國際法規咧係一種好似理所當然、好似空氣一般嘅東西。咁所以我哋喺討論呢啲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就冇咗其實最初其實係點嘅咧？其實點解會有一個？而家有嘅國際共識出嚟嘅咧，咁我覺得呢一點其實係即係今集我哋都應該係好想同大家傾下。 咁我會喺度諗就係話國際法佢最初嘅形成係咪？即係呢個當然係大家都知道係歐洲開始啦。咁我反而就會話，係咪一開始就歐洲入到嚟，咁中國就會？直接識得用咧，佢個過程係咪就係好輕鬆，就係揸住本嘢就可以用到咧？定係其實 最初是怎樣轉變的？ 這個，即譬如我們說最初，很多時候都有很多的爭議都是來自新世界的一些的爭議，即譬如我們舉幾個例，第一個譬如說，西班牙葡萄牙最初的海權爭議很大，尤其在，即拉丁美洲，即今天的南美洲的討論，究竟我們哪裡是它，哪裡是它，當時很多的仲裁就教廷進行的，因為即當時整體都是 天主教 勢力，即是叫反宗教改革運動，耶穌會種種的去做仲裁。咁然後呢一套之後，另外一個好突出嘅一個例子咧，當然正話嗰個南美洲，結果就係你會見到今日嘅一條中間嘅山脈嘅界線，以東嘅就係巴西嘅，即係葡萄牙嘅方向，而西嘅就係西班牙嘅方向。咁其實好清楚見到，其實有一啲嘅仲裁發生過。另外就係當時19世紀末期嘅瓜分非洲運動，就是，大家覺得即列強好強啦，咁然後再打落去咧，未瓜分非洲咧，大家就開戰，咁決定咧就一齊開，不如我哋傾下點樣去瓜分啦，咁然後就以即英法為主要嘅力量，兩條橫線直線去我哋點樣去食咗非洲，所以喺十年之內around 咧，成個非洲已經被列強成功瓜分。咁而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實中國咧就正正面對住呢種情況，就係，話喂，其實正在進行就係我哋點樣食中國啊列強，點樣去處理中國嘅問題，可以係非洲模式，可以係拉丁美洲模式，或者係印度模式，都可能係。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咧，中國面對嘅就係列強嘅力量，而佢哋咧其實係有好多嘅可能性去入侵。嗱，我細個讀嘅書就話列強侵略、欺凌我哋，簽不平等條約，好衰好壞。咁其實嗰個故仔其實係點樣嘅咧？ 呢個問題又比較複雜，其實會係即係一方面我哋都知道啦，即係西方列強或者我括住邪惡嘅帝國主義， 我哋某細個就係咁， 全部都邪惡咁樣。咁但另一方面，我哋又知道，即係我哋本身，即係如果從一個東亞體系，特別係講中國嘅話，佢本身都佢係一個即係我哋叫中華帝國、中華世界帝國啦。咁即其實兩個唔同嘅體系嚟嘅。咁喺個即喺個碰撞過程裏面，即係西方當然佢可以好似非洲或者係其他地方南美洲咁樣去一個開拓領土，但在東亞世界裏面，我有一個很強大的中國。雖然在軍事力量啊，你相對嚟講係弱，但係無論佢其他人口啊、幅員嘅廣泛啦，就唔係一個咁輕易去能夠你去即係去侵略到或者去瓜分到咁初喺初期嘅時候。咁最初期嘅就最首先嘅話，我哋講就係通常係貿易。經濟貿易啦，即 係當時嘅鴉片啊，最咗 鴉片係個鴉片係其中一種啦。咁但係即係我講緊近代西方嘅話，就係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係咪？咁佢最早期就好簡單，我只係要求你一個平等貿易，即係你開放自由貿易，係啦，我自由貿易俾你。最開期嘅要最開頭嘅要求係咁樣啊，未去到一個即係瓜分個階段。咁但係對中國嚟講，我哋講明清就係我有個最簡單嘅一個朝貢體制啦。我封咗你，你先可以過嚟噶嘛。係嘛？即係你先可以嚟朝貢，可以做貿易。即係我喺呢個意義之下，就佢有限，即係有限制、有管理底下嘅貿易。咁包括朝鮮、日本都一樣係。譬如我講一本講日本講個鎖國，實際佢唔係鎖國，佢係有幾個窗口。 係冇錯。 開放長期就俾中國商人同荷蘭商人。咁啊，對馬就同朝鮮。通過琉球同中國同東南亞嚇。咁即係有幾個唔同嘅窗口度。咁所以即係喺東亞世界嚟講，佢有個咁嘅即係管理式嘅秩序喺度啦，即係咁。但係當呢啲秩序，即係西方嚟講，我唔即係我第一件事我唔係咁樣，我哋自由唔係你主權平等嘅咁樣嚇。喺呢啲之下，就自然好多學者或者研究都做過，即係有個喺起碼喺呢方面嚟講有個碰撞喺度嘅。 即係所以話最初其實已經有一個所謂國際嘅認知或者國際秩序咧， 就會有好唔同嘅嘢嚇。咁另一方面就係即係剛才提到嘅，即係嗰個我哋講現代國際法，實際上嗰個唔係國際法，最初期啊，極其量你真係能夠話係歐美之間嘅地域法。喺嗰個地域裏面嘅，咁佢有幾多前提啊？包括資本主義啊，咁但係最關鍵就係我哋講緊嘅就係基督教宗教為主嘅會啊，所以佢有好多理念上嘅自然法嘅理念咧，來自基督宗教嘅會係。咁我哋而家好多時候會覺得啊，第二啲國家啲人野蠻或者其他地區嘅人唔文明啊，唔文明舉動，喺佢眼中其實一模一樣。我嚟到東亞世界，哇！啲人咁樣嘅，係嘛？啲法律咁樣嘅會係嚇，咁即係對佢嚟講就有個咁嘅即係適用嘅問題啦嚇。即係我冇可能交我啲國民俾你咁樣喎。即係我哋講緊而家好多時候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哋講司法審核權個情況就好似會係。我哋擔心香港人會好擔心好多嘢嘅會係。咁對佢嚟講其實一樣， 我去到你法律，哇！你咁樣審我噶，喐啲就會即不打成招啊！咁好咯，咁我點樣啊？會就會衍生咗啲問題， 有凌遲有剩啊！ 啊，即係好，佢見到咁，譬如我講凌遲咁啊，啱啱拆開都可以再答答。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凌遲處死嗰個圖片咧，嗰圖片邊人畫咧？我哋中國人唔會畫嘅。嗯、西方記者拍出嚟嘅， 嚇死佢！ 冇錯啦，將佢將嗰啲刑罰嗰啲就變曬圖片特別係幻燈，嗰個年代有多幻燈片嘅、嗯，大家播出嚟啦。 嗯， 對西方世界嚟講好震撼嘅，咁野 蠻嘅證明 係啊，野蠻證明嚇。咁、所以佢嚟到嘅話，咁咧第一件事就是、我哋要用一個乜嘢嘅規則，或者係即係一個咩秩序之下，大家去相處啦、嗯。但最終我嚟講。天朝體制本來就係咁樣嘅， 冇錯。 咁所以第一個就係 所以我覺得喺萬國公法引入嘅，即係或者全世界推廣啊，特別係向東亞世界推廣嘅時候，其實世界係即係應該係有唔同嘅秩序喺度運作緊。嗱，中國就有天朝嗰個秩序喺度啦。頭先我哋提到，即係如果共同信奉天主教嘅國家，可能有。教廷喺度仲裁啦，而歐洲列強之間、各國之間，由於勢力大概都係均等，即係佢哋戰爭啊、和平啊、佢哋嘅發展演進，佢哋都有一套嘅規則，即係定咗出嚟。即係其實幾套規則咁，不過最終嚇西方佢武力戰勝到中國，咁或者東亞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咁樣，咁佢哋就將佢哋嗰套嘅模式即係要同中國去合作啦，或者係去應用。咁先至使到我哋要有所謂引入萬國公法呢個需要咧。 係，咁最初期嘅需要引入，即係當其實一路喺正式引入嗰陣時候咧，因為你始終有交往啊，即係有即係十六七世紀以來就有交往，咁始終有啲規則性嘅嘢去認知嘅。但係我哋需要比較早期我認知道嘅就係鴉片戰爭。 嗯， 即係林則徐去對待呢個英國人嘅時候咧，咁佢點樣對待英國人咧咁樣？我稱天朝體制，你覺得唔啱噶？於是乎就嘗試翻譯美國嘅即西方嘅國際法，然後就就住呢個禁運鴉片呢個條例咧，去作為一個辯駁論辯嘅工具。我哋好似有啲 喺依一點，喺依一點上面，我覺得咧，我哋一陣間咧仲可以咧，即係好好地去講。我哋話即個西方嘅整個嘅體制係建基佢哋互相攻伐啦，好多次嘅大型嘅戰爭之下組成一個平衡。咁所以同我哋一入中國嘅時候嘅情況咧係有啲唔同。個情況係點咧？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聽何中興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正話咧由國際法起點講起啦，就講下國際法以前咧，即係一件點樣嘅事。咁其中有一個可能關鍵嘅節點咧，同中國有關係嘅咧，就可能係中英嘅貿易爭議。咁我哋以前會覺得啊，即係你嚟做生意，咪聽我話好應該啊。其實東亞嘅貿易咧，如上一次所講，一直都相安無事。咁點解英國人打燈係要搞事嘅咧？其實係發生咩事咧？何中興？ 兩個問題啦，一個就係先鴉片貿易嘅問題啦，即係。鴉片導致中國嘅白銀流出、所以呢、這個一個經濟問題， 貿易順差問題。 咁另一個就係自由貿易問題啦。咁傳統以嚟就係即係定點交易啊，廣州咁啊，其他地方唔得限時限刻咁樣。所以喺呢個意義之下，其實滿足唔到當時世界西歐國家特別歐洲國家特別係英國佢要擴張貿易啊，擴張呢個資源奪取資源個依個咁嘅企圖， 喺工業化之後要大量嘅市場啦， 帝國主義嘅觀點啦，即係不斷咁擴張。 係啦係啦，但係對我嚟講，我點解要同天朝乜都有？我唔需要，即係呢個乾隆講法，我天朝乜都有，我唔需要俾同你做乜嘢。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衝突啦。咁剛才講到鴉片戰爭呢個問題就係即係喺嗰段期間裏邊，即係同你拗。咁中國人就諗啦，即係既然我套規則都唔即係你唔認同嘅話，我用翻你套規則啦。咁所以佢就嘗試係揾下即係。一個國家有冇權去禁運呢啲貨物？咁於是乎就揾人去查，就查到啲國際法，有啲國家可以禁運，咁所以就有咗海國圖紙。我哋幅圖可能會睇到。 咦？咁我想問一問呢、這個海國圖紙嘅出嚟咧， 佢 係揾邊啲人去？即係林則徐啦，大家知道有份參與 幅圖啦， 係都係啊。 但佢揾咩人去睇到呢幅嘢？ 咁林則徐咧，我哋就話開眼第一人，世界開眼第一人咁點？佢唔單止其實嚴格嚟講，唔單止要揾國際法，佢係所有西洋事情嘅嘢就派專人去搜羅去翻譯。咁嗰時候就有啲即係喺 翻宣讀書嘅，譬如而家翻譯呢個《海國圖志》，因為對唔住，翻譯國際法嗰部分嘅就袁德輝啦。咁我估計佢本身就喺馬來西亞嘅英華書院嗰度，係 咪？ 係啦，估計咁就 依一位咧就係即係翻譯海國即係呢個萬國公法嘅人啦。 呢個就後來啦，呢個就後來即係袁德輝亦都好少嘅啫。當然佢其實嗰時候仲揾咗個英國醫生啦，帕克啦，即係嗰部分係啦。咁但係我哋見到需要啦，咁就揾咗剛才 《萬國公法》 係呢本第一本啦，呢本係啦，咁就係剛才嘅丁偉良啦，就亦第一本即係好系統地去介紹西方國際法就係呢本我叫《萬國公法》。咁呢本《萬國公法》嚟入咗嚟中國就好厲害啦，即係我哋講影響中國十即係近代中國十大好書咁其實，或者十大好書， 影響力 厲害啊，影響力好大， 應該俾中小學生睇下。 第一得意嘅就係呢本書，我哋可能今天英文其實應該係做 international law， 係， 但係中文我哋發現到仍然都保留住一個好有趣嘅味道，就係、是《萬國公法》， 萬國內朝啊， 係啦，《萬國內朝圖》就乾隆嘅時候好靚嘅一幅，好精彩講啲國家點樣崇拜中天朝嘅東西。咁其實個翻譯嘅過程係咪都仲係保留住一種咁嘅味道？ 佢翻譯過程，因為佢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佢初譯嗰下咧，個翻譯名叫《各國律例》。但係《各國律例》咧就顯示唔到，即係你唔同國家嘅律例啫。咁、但係佢所要求嘅就係我要有一個規則，有一個法律，能夠係處理曬全即係咁多個國家裏邊 共同遊戲規則 係啦，大家共同遵守，好強調就是共同遵守啊，《萬國公法》呢、這個係而且係公義的，係公正的。即係佢有咁嘅強調喺度，咁呢樣嘢就同我哋當時即係佢講，即係佢接受嗰陣時候有啲諸子學啊，呢個依個天理嚟嘅，所以我哋要接受佢。 佢話佢一開始本身係大約幾時寫成，即係《萬國公法》嘅原本。 嗱，我哋本即係西歐《萬國公法》就十八九世紀就一路咁寫緊啦，即係好多傳嚟啦。咁但係呢本書個即係個原著咧，就係、是、佢原著就係、是、個作者就係、是。Henry Witton 嚇、即係譯中文名嘅 Witton 就做惠頓啦嚇，惠頓咁樣。咁佢呢本書咧就1836年寫嘅，佢本身惠頓亦都係外交官。咁中國譯嗰個版本係另一個版本啦，第六嘅英文版本啊就係1855年譯咁樣。咁譯嗰個過程裏邊咧有趣地方嗱，即係我哋知道一本書就是一個國際法學者一個外交官寫嗰本作品嚇，咁佢即係。這個作品咧，嚴格嚟講，佢又唔係呢個國共專嘅嘢啦， 一家之言嚟， 就是、只係一家之言嚟噶。但我哋譯嗰下咧，即係就將佢變成一個世界共專啊，嚇、哦，係啊，共專 嘅升級咗。 呢本書可能就係一本 textbook 嚟嘅，可能即係教科書。 就係、是、要大家都要遵從呢個法典啦。我哋用一個，即係將佢一本法典變咗，大家都共專。咁點解會咁重視呢樣嘢？如果嗰本書或者佢所寫嘅嘢，大家唔共專嘅話，咁我使乜跟國際法啦？即係佢對中國人嘅理解係咁樣啦。咁我點解用佢咧？嗱，呢本書係各國共專嘅，特別係洋人嚇，佢哋共專嘅。咁於是乎，我以即係我哋係先即係以夷制夷啊。簡單嚟講，用一個講法就係、我用翻你嗰套共專嘅法律，我去俾翻你遵守咁樣。中國咧就可以唔使理咁樣。即係佢當初准許去翻譯。或者去頒行嗰陣時候，佢心態係咁諗。不過遊戲規則永遠都係唔係咁噶。當你去參與咗遊戲規則嘅話，你就唔能夠話你哋遵守，我唔遵守噶。結果當你去真係嘗試做咗下嘅神時候咧，中國都係被捆綁裏邊啦，就要捲入去呢個。然後佢發覺佢有好多其他嘅問題出現，即係點解佢哋喺我哋，譬如我喺個喺過程裏面有啲叫不平等條約啦。點解呢個不平等條約？嗱，初初佢唔理解呢叫不平等條約。譬如話我講領事裁判權，因為啲外國人佢有唔同嘅風俗習慣，用翻佢法律管好正常啊。我天朝唔使煩啲咩，譬如唐朝管藩方就係咁管噶嘛。所以當時唔會覺得係咁。第二條最弊國條款。利益分佔，我天朝富有嘛，咩啲啊？你啲神族國嘅咪好錢咯、啊？喺嗰下就唔係好覺嘅。咁但係當你一路做落去，發覺唔對路啦，有糾紛出現啦。咁、然後啲個個援引啲所謂呢個最惠國條款啦。咁你發覺就有問題啦。咁開始咧就七十年代，即係19世紀70年代就開始懷疑呢啲咁嘅特別係啲最惠國條款啊領事裁判權啦，佢傷害咗我哋 啊！我咁聽咧，就係即係話我哋嗱，其實我哋個重點都喺我哋諗嘅時候就係，究竟出所謂嘅不平等條約啊，即、就、係、是、洋人蝦我哋呢個帝國主義嘅一個咁嘅情況，其實係對方係有心合理嘅，即係話咧，其實係生安白做，砌你生豬肉咁樣去做嘅， 即係其實係冤枉的， 合理啦， 合理啊，擺明合理噶啦， 係咪咁咧？ 係啦，另外定係一種啊，其實佢都建基背後建基於某一套規則嘅，佢只係嘗試將嗰套規則同你用喺你中國身上，而發覺中國非常之唔適應。即係簡單就係喺個過程非常之唔適應， 咪但我哋睇 唔知自己唔適應。 係啦，其實睇呢個國際公法咧，萬國公法嗰個接受嘅歷史嘅過程咧，可以見到啲即係當時中國政府同埋好多中國學者嘅心態。因為譬如喺中國人咧，我哋睇歷代對於國際嘅關係啦，或者同外國嘅關係，都係即係以嗰種以夷制夷嘅思想咧嚟到去做框架。即係我哋都係而家引入萬國公法，都係用啲外國嘅方法嚟到去處理翻啲外國人。即係原本個心態就係咁樣。咁但係點解會後嚟嘅解讀會越嚟越變成係一個不平等嘅條約，係俾人蝦、俾人恰咧？或者係俾人去剝削我哋嘅權利？其實因為都係抱翻嗰個天朝心態。就是原來天朝就是世界秩序的中心，所以中國話乜就係乜，說了算。咁但係而家唔係嘅，有一啲共同嘅規矩，你都要讓步，你都要喺你嗰個天朝嗰個高處咧嚟到去放落嚟。即係就係咁樣嘅理解，就已經係一種不平等，因為唔係你接受噶嘛。 同埋即係以我所感覺咧，即係1836年前後嘅，其實就係我哋話拿破崙之後，即係一掃過一好浪潮嘅整體嘅所謂嘅民族解放啊嘅一系列，咁而爆得最勁嘅就係拉丁美洲嗰啲嘅獨立運動一大堆，咁所以美國當時寫萬國公法都有一個，就而家世界上其實多咗好多嘅各種各樣嘅國家喺度，咁我哋係應該有一套嘅法律去遵守，無論佢係點樣嘅國家，即係佢係新嘅國家又好，佢係啲好強嘅國家又好，我哋都應該係守一套即係大家共通嘅東西。咁當然係帶有理想性啦，如就學中興所講，佢最初其實係一個人即係認為應該係咁嘅一套東西，佢就唔係一個話我哋一齊傾有國際組織傾出嚟嘅一套公法。咁但係佢。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是、啦，你仲係話嗰個漸變，即係佢最初係普通一個人寫嘅東西，喺中國升高咗位置，而點解中國可以將佢升高位置？佢係咪用得着咧？即係其實係咪有效嘅咧？即係萬國公法最初， 佢喺啱啱引入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叫德普魯士逮捕呢個丹麥船事件啊，喺中國領海裏邊，咁佢就引用佢 喺大沽口， 係啦，大沽口天大沽口度， 即係曾經用過， 係啦，實成功咗嘅。 點解會即係成個佢 第一件事嗰件事本來就唔係一件好大件事， 哦，即係冇所謂， 係咯，都冇乜所謂啊嗰下，即係而且普魯士同佢傾緊呢個呢個簽條約嘅陣時候啊，咁所以佢仲有嗰個能力，而且佢即係放翻啲丹麥船俾你，唔係一個好大嘅嗰個選擇， 所以就援引國， 佢援引 萬國公法， 但係佢嗰下援引嗰下咧就都係暗謎援引，唔敢明言我係引嘅，佢話即係佢話。個規則係咁樣嘅，不過佢就冇明，依個係西方規則。 權威喺邊度冇話？ 嚇，佢冇話俾聽㗎。咁佢咦，用得到喎、 啊，有甜頭， 係啦，即係有個甜頭、 啊，係啦，有甜頭咁啊， 你話都下試喎、 啊，係啊，都係可以試嘅咁樣會係。咁呢個一個情況啦。咁我回答翻剛才啊出現你個問題，即係話，即係佢究竟係恰我哋啊，定係一個有個理性區，兩樣都有。佢有理性喺度嘅，即係西方嘅文明或者佢種種嘅文化，佢係建基於同一個即係文化基因嚇，或者係即係佢個標準底下先係定嗰啲規則，國家與國家遵守。你依個地區完全唔係嘅，你嘅人民質素、你嘅法律水平完全唔到啊！點解你會同我哋一樣去享有咁嘅權利咧？ 即係呢個係西方觀點，佢認為你冇資格， 冇資格，你冇資格。咁所以喺嗰個年代，特別係19世紀更加明顯，佢即係佢我有個好簡單嘅，佢就分開兩個世界，一個叫文明嘅世界，一個叫野蠻嘅世界。文明嘅世界用文明嘅國際法咯，野蠻嘅世界就係國際法以外法律去對待你咯，包括領事裁判權，包括最惠國條款，包括呢個協定關税呢類嘅，呢類就唔單止中國啦，你就算你去到土耳其都一樣係啊，即係土耳其已經好近綁噶啦，都一樣係。對佢嚟講，其實保障緊我，但另一方面當然佢都明白呢樣嘢其實剝削緊你啦。特別係啲協定關税，其他最惠國條款，因為最惠國條款嘅佢有最惠國，你冇喎，咁好明顯就係好片面嘅，唔係互惠大家去理解到啊。咁所以其實就兩樣佢都有咁情況喺度嘅。 咁但係呢一個做法其實到去到後期，佢自己中國係咪完全係因為咁樣而蝕底咧？即係我哋睇到可能中國去到1880年代嘅時候，我哋見到，咦佢又好似又識得用喎，即係好似1882年中朝呢個商民謀情嘅時候，正正就係用咗一個係啦。就係點樣喺仁川開一個租界，就係、是、當時候喺個仁川係有一個領事裁判團噶嘛。咁呢個係咪亦都係睇到中國人點解佢可以轉變嘅一個觀念咧？ 呢個咧就我哋叫做點講咧？我哋知道中國同朝鮮咧有一個傳統嘅中藩關係咁樣會係， 係 嘛？咁但呢種中藩關係咧，即係嘅定義又好啦，個秩序又好啦，西方唔接受你嘅。 咁佢點去做呢，就所以要簽條約啦。因為我講緊領事裁判，佢哋都要簽條約嘅。咁本來就係中梵關係，本來唔使簽啦。你係我神族國啊嘛，我要點就點噶啦，會係。但係西方對唔住，老魏嚇。咁於是乎咧，就好刻意地，我哋講即係我哋嘅學者講法就係話，要簽將個中梵關係條文化咗去，通過條約去明確確定呢個中梵關係。咁呢個中梵關係有啲咩嘢咧？咁其中一個你見到西方有個即係個。租界啊，領事裁判權，呢個係學佢啦。但實際上，中國政府或當時嘅大清政府對於朝鮮嘅控制權咧，就遠遠超於我哋講緊嘅不平等條約。 冇錯，所以我聽到何中英咁講嘅話咧，即係中國最初可能喺國際法或者國際關係裏面咧，上咗甜頭，第一陷入去嘅時候咧，自己嗰個唔適應咧，或者裏面嘅唔熟悉，即係基礎嘅問題咧，就出咗相當嚴重。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大家咧就可以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我哋正話咧講緊國際法嘅種種問題啦。中國咧喺依嘅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必須要求變。咁依個求變，我認為除咗中國之外咧，我諗整個東亞都面對住同樣嘅壓力嘅。樂言其實中間，譬如你仲話講到一個例子，就係韓國嘅即係個例子，其實中間係發生咩事？ 咁頭先我哋講緊就係話1882年就。中國就同朝鮮呢個藩屬國就簽訂咗叫做《中朝商民貿易章程》，正式以一種條約嘅體制去規範中國與朝鮮之間嘅交往啦。其實呢個我自己嘅研究覺得就係佢係一個將中國開始嘗試引入國際化去規範翻過往藩屬嘅一個理解啦。不過我哋將成個去環境去睇翻當時候點解要咁樣做先。其實就牽涉住當時候成個歷史嘅背景，就係、是、第一，任五軍亂就喺當年嘅之前發生，就係、是、面對住國內對於我哋應該事大，即、就、係、是、所謂支持翻維繫咗中國嘅傳統中法親中嘅。定係抑或我哋要去親日呢，我哋走向日本嘅開化之路，我哋即係有另一批人叫開化派，於是兩者之間有一個衝突。但當時1882年成功嘅就係當時比較親中嘅嗰個派別啦，咁就因此就當時係一個咁樣嘅現象。咁呢個現象嘅背後，我哋必須要將呢件事放喺10年前去講。呢、這個10年前發生咩事呢？就係1871年，日本人已經掌握咗當時候對於公約嘅理解，即係你其實可以想象嘅1854年黑船事件之後，佢係一個被所謂要被逼簽署開港嘅一個國家，要簽什麼領事裁判啊，要開當時候嘅神奈川啦、啊。但係1871年，佢係掉翻轉頭去走過隔離島，走去韓國，以用平起平坐嘅方式啦，去迫使韓國簽訂一個當時候嘅仁川， 應該簽咗同中國從大清簽 嘅1871年簽嘅，1873年就再簽嘅 江華島條約。 江華島條約嘅簽訂其實就顯示咗就係咩咧？顯示咗將韓國本來朝鮮半當時朝鮮王朝屬於藩屬國呢個觀念完全瓦解，因為日本過往係以一個交鄰韓國以一個交鄰嘅身份同日本喺對馬島作出唔同嘅關係交流啊、文化啊、政治啊、各種各樣嘅對話啦。咁當時你派嘅使節叫通訊使啦， 交鄰就次一等啦，次大嘅天朝中國嘅。 咁其實因為當時仲有一個交鄰比較少人提，就其實同女真人都有交鄰嘅明朝嘅時候。不過呢個就好快大家就淡忘咗嘅。咁但係你去到1873年件事就唔同咗啦。呢件事就變咗做。我而家日本係以一個官方嘅派遣使節嘅形式，同你朝鮮係平起平坐去討論。係其實我哋唔好用平起平坐，要調翻轉頭將朝鮮有一個藩屬國，去通過國際嘅條約變成一個獨立國家。 正話樂言，你講到呢個嘢咧，就係話日本同韓國之間做嘅一個東西，朝鮮做嘅嘢啦。即係學中你提到就係佢再早啲都同中國。有簽訂呢樣，嗰陣時係發生咩事咧？我咪可以連埋。 首先就要翻去剛才我哋講翻譯國際法呢個問題啦。即係1865年一月左右，即係丁蔚良翻譯萬國公法就出版咗啦。同年已經係傳咗日本啦。咁就已經包括剛才 咁快就已經 好快脆，本書未到，消息已經傳到去啦。咁啦，呢個要 哇！如果我哋而家出書係咁就好啦。 傳教士呢個底件就傳教士已經將佢有啲好定期嘅通訊嘅。嗰時日本就本書未嚟啫，已經係萬眾期待住本書過嚟啦。佢知道一本嘅咁即係掌握住國際秩序嘅嗰咁嘅書啊。咁翻譯 咁啊喺日本成為一個我叫 bestseller， 其實大家攞住本書搶得好犀利啊！ 書店排第一本嘅喺上面啊， 好犀利嗰本書嚇。咁就跟住咧就即係佢日本厲害的地方就佢好快就可以嘗試掌握到呢套國際化知識啦咁樣。咁咧唔單止係翻譯本，然後佢再去再唔單止呢本萬國咁快啦，再去翻譯唔同啦。我可以睇下圖嗰度有幾， 即係當時有啲嘅書影 咧，即係唔同嘅出版成功， 一啲可能都係中文噶嘛。 係啊係啊，呢個萬國咁快啦。呢本就係翻黑即係話中國點黑佢係黑多咗。咁 呢個喺日本出 喺日本出版啦，係啦，1865頁。咁但係真係出有啲學者話1866啦咁樣，我哋再睇另一個啊嚇家道起源。好啦，呢個咧就嘗試用日文去譯啦。咁而家厲害的地方咧就佢已經唔係淨係睇中文版，我係相信佢睇緊英文版，直接睇英文版已經係。即係日本人厲害真係好快脆啊！即係 六八年 係另一本書 做好啦。 之後佢哋知道有掌握到嘅國際法，即係萬國公法嘅知識之後咧，佢已經係傾力去研究西方國際法啦，唔同嘅著作。嘅裏邊嘅國際法，但我哋睇翻中國嘅話咧，我哋由頭到尾都係靠丁偉良，佢後來裝翻嚟嘅幾本書，再加上呢、這個傅蘭雅，即亦都係傳教士。中國人幾時先有咧禁戰啊？第一下打後嚇，咁我哋即係幾十年咧，我停咗呢個完全係。如果我再數翻鴉片戰爭嗰陣時候，1841亦呢、這個華特爾嘅呢個國國律例，到1865年萬國法出，起碼去咗廿幾年。停咗廿幾年，完全冇事發生過好似咁。好啦，但日本唔同，日本睇咗之後，佢就掌握咗裏面嘅知識啦，包括好重要嘅主權啦、平等啦、獨立國家啦。好啦，咁佢建基咗呢個之後咧，於是乎就先同中國建交，大家主權平等嚇。我同咗中國建交之後，於是話中國大清帝國就係朝鮮嘅大佬嚟噶嘛。然後就攞住我中日國都建交咗，我就再去。問呢、這個 冇錯， 我就話中間講到一個問題就係主權嘅觀念。咁其實中國自不嬲有冇主權嘅觀念，或者主權嘅觀念其實係點樣嘅一樣嘢嚟嘅咧？其實即係主權就係、是、嗱，以我所理解就係我係個地方係我嘅，咁就係我有個主權啦。咁中國應該不嬲都有咁嘅觀念㗎，係嘛？其實主權呢個觀念，中西有冇咩不同？ 佢有好大嘅差異嘅，喺中國嚟講就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縮土之恩莫非王土，乜都係佢自己啦，係嘛？咁但係呢套 佢嗰時已經唔得，你唔可以再用。 理念上係咁，實際上唔操作噶嘛。乃至我哋講嘅領土啊，我哋叫做版圖。我哋版圖就唔係話俾聽，而家國際法裏邊講有條警戒線，我哋唔係噶，大概嗰堆啦咁樣。 嗰啲島係我嘅， 嗰啲係咁樣啦，即係你。呢、這個地方入咗你個版圖唔對，真係嚟嘅喎，你冇管轄冇派咩嘅喎。咁但係西方對唔住啊，我哋即係一陣可能都會提到嘅，包括琉球釣魚島個問題，其實就係講緊點理解呢、這個即係、就是、主權，你對嗰個地方實行係咪有實行一個有效嘅管治？咁你唔係嘅話，對唔住佢就唔當你係。 即係中國嘅中華天朝嗰個秩序啊，嗰、那個世界觀裏面就係理論上所有都係屬於中國嘅，即係所以中國嘅皇帝係對一切擁有主權。即係如果我哋咁樣嘅理解，咁但係喺西方嘅秩序、西方嘅理解就咁樣唔通咯。咁同埋即係其實我覺得我睇返其實返嗰個話題呢，講日本對於萬國公法嗰個接受史呢，我哋見到日本人就好著力去學習到西方嗰套遊戲規則，然後就喺呢個新嘅遊戲規則之後，我唔再同你中國玩，我就係用西方嗰套去即係 一齊玩你中國， 係啦，去一齊玩你中國，即係你西方人點做我哋跟住點樣做，即 係呢個啱啱講開始，我哋啱啱開始就我哋叫刀槍不如萬國法啊嘛，咁啊呢個就係最早期嘅，即係佢見到呢個萬國法點樣處理國家國際間嘅事務好好咁樣。咁但係去到後來咧，複雜語吉就話啦，八院嘅萬國法不如幾門嘅大炮咁樣。好啦，嗱，我哋中國都有咁形式嘅，即係最後萬國公法其實都係弱肉強食之下嘅產物，即係我嚟屈機啊！我用咗呢個講法就嚇，即係砌我，然後就執啲咁嘅法律俾我咁樣。但係日本嘅處理唔同。雖然佢都有一方面理解，即係萬國公法最後都係強權底下產物嚟嘅啫。不過，既然你美國未變強國，你未係強權嘅話，你都跟嘅規則位啊。如果唔係佢任何冇規則嘅話，你仲慘仲可悲。所以佢哋花好大氣力去處理啲好實際嘅事務，學國際法，訓練佢我叫近代嘅外交官員啦。中國外交官員基本上就唔識嘅，唔識外語，第一代外交官員唔識外語，唔識國際法，即係傳統嘅科舉出身。 去到第二代好少少啦，咁啊，或者第二代之後去做官啦。如果係第一代嘅時候咧，佢係做緊翻譯員，咁啊，內地圖文館咯，讀英語出身咁樣去做翻譯啦。咁去第二代咧，就開始佢哋做自己擔正啦，自己做做公事、做領事咁樣啦。咁佢就開始懂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做外語去講到啦。去到第再後少少嘅，我禁打後之後有一批學法證噶啦，去日本學法證啦，即係我講。回流啊，環流咧就是、之前就係我哋中國傳啲嘢過去，而家調翻轉去近代，咁打後就日本傳啦， 反胃啊！ 唔單止係國際法啦，政治知識所有嘅近代知識，我哋都係通日本在學法，即係喺嗰段期間裏邊嚇。咁呢個所以我睇緊，即係成個秩序又有好改變，即係改變。我講天朝嘅話，佢有幾樣嘢：財富、人才嚇、知識係嘛咁。以前嘅天朝之即係天朝，就佢係一個咁嘅集合體嚟。咁而家中國唔係， 即係嗰時候我哋正話講到主權嘅問題啦。咁其實衍生到當時咧，即係同國際法有關嘅，就係所謂領事裁判權，或者後來嘅所謂治外法權，又或者簡單講就係話，即係除咗領事以外，普通人犯咗法咧，就當即係你喺中國犯法都好啦，都唔係中國人審，係外國人審，即係嗰個國家嘅人審。咁我哋會認為呢個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不平等嘅部分。咁其實係即係當時日本有冇呢咁嘅情況，或者 我覺得睇呢個問題咧，講領事裁判權嗰、那個即係我哋一直就覺得可能係中國人俾西方恰啦， 欺凌啦、 啊，即係去到中國地方就有點解外國領事可以判翻啲外國人嘅衝突？但其實大家可能忘記咗個面相，就是、領事裁判權咧，都係中國可以喺外國嘅地方。 冇錯， 嚟到去行使佢呢個權利嘅。咁嗱，我記得我做過一啲人物嘅研究咧，就係、是、講譬如有位人物喺晚清甲午之前咧，就做橫濱理事啊。橫濱理事係咩咧？橫濱理事咧，理就係即係傳統嘅法律裏邊嘅係即係法制嘅工作咁解。咁、仲有呢、這個喺呢、這個長期啦。咁、亦都有理事啦，神會有理事啦。咁好出名嘅近代史一個人物叫鄭孝衰，咁佢都係做過呢個神會理事。 你講呢個日嘅就啱啱就係1871年，即係我叫中日友好條規簽訂嗰陣時候，就係一個好奇特嘅嘢啦。日本又有理事裁判權，中國又有。所以對佢嚟講，嗰、那個唔係一個，即係喺嗰年階段嚟講，佢唔覺得係不平等嘅，即係好自然啦。你個人民你管翻我，人民我管翻啦，我唔使煩啦。即係對佢嚟講，其實。 是啊，同埋好得意嘅，佢哋譬如派去橫濱啊，派去神户嗰班人咧，嗰班咁嘅理事咧，佢哋本身冇法律訓練，去到就係嗰啲商民，即係中國商民有啲咩問題，有啲咩衝突出現，佢哋仲用常識嚟到去睇， 即係父母官咁模式。 係啊， 傳統 嗰個。咁因為阿鄭孝衰佢留低咗好詳細嘅日記，喺日記裏面就講佢點樣去審判啊咁樣咧。嗰、那個過程係相當之有意思。 嗰時傾緊秘魯係咪都有？ 秘魯啊，美國啊， 秘魯嗰時候都華工 啦。係啊，好多地方都有中國嘅理事。 當時候仁川都係有個清朝嘅商務專員，就負責去處理所有，總之係清朝喺朝鮮裏面嘅所有清朝嘅人民嘅所有嘅問題。 第一任就係陳祠堂， 係啦，冇錯。 第一任中國都有對外國嘅治外法權。係咁樣，我哋咁樣理解嗰呢件事有啲唔同嘅。 所以我哋話即係呢個治外法權本身咧，其實可以都唔係話純粹係不平等嘅，純粹係以前當時個社會文化之下，大家對於別國嘅人民嘅風土人情完全唔理解，不如我就交翻俾你自己即係去裁判啦，咁就唔使話即係我哋去管理啲人，然後搞唔掂。就咁啦，咁亦都對於西方嚟講，亦都未必係壞事啊，因為佢會覺得，你都係啲未開化嘅人，或者嗰啲咁嘅嘢，咁不如就交翻俾你自己去搞啦，你啲酷刑就交翻俾你對自己嘅人民去做啦，係咪啊？咁啊，所以咧就依個就治外法權裏邊嗰個背景，下一節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講到咧，全肩炮利之下咧，即係冇辦法咧唔開國嘅。我哋都冇辦法咧唔跟住咧國際規則咧去做事嚇。呢、這個咧係當時一個基成嘅事實。咁啊，我哋近代史上都讀啦，咩不平等條約咧，就次次咧都要揾個人去傾。傾完之後咧就簽個不平等條約。咁啊，大家就話你渣冇用嘅，我鬧你啦咁啊。咁另外一邊 嘅， 另外一邊觀點可能就話佢都盡曬力㗎啦，你仲想佢點啫？係咪啊？就俾啲洋人。咁簡單講咧，當時觀念好簡單咧，就係、是、七八個鬼佬係嘛，就圍住你，你梗係唔夠人講啦。 其實實質上又係係咪就係咁簡單去解決咧？係咪就係靠洽就完嘅咧？嗰啲嘅國際關係。 我覺得喺鴉片戰爭以嚟，好多啲對外戰爭清廷輸咗咧，即係確實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咧，可能都有出現嘅、嗯。有啲即係唔係好懂事。 城下之盟 係啊，唔係好懂事。城下之盟之餘又唔係好懂個國際規則，簽完之後唔知咩後果嘅。啊，咁啊， 其實好開心嘅，覺得冇乜， 即係起碼搞掂咗件事， 了事 係咪啊？了件事，咁但係唔知原來哦，個暗示係咁大嘅背後。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講到近代中國呢個好關鍵性嘅事件就係個甲午戰爭啦。甲午戰爭之前咧，中國即係有洋務運動啊，咁外國睇嚟咧都係一個一等強國咁樣嘅啊。咁但係打完輸之後咧，就當然係即係大家都見到清朝嘅底牌咁啊。但係咧。在甲午戰爭呢場仗咧，喺中國打敗仗嘅情況之下咧，去傾呢個馬關條約咧，其實就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李鴻章喺即係主導呢個會議，咁又話到佢係點樣賣國策啦。咁啊喺差唔多甲午之後同埋呢個義和團之亂之間啦，嗰幾年之間，香港嘅出版本咗一本好有趣嘅畫本小説啊，就叫做《雪窩傳》。咁《雪窩傳》裏邊咧就背最後一個 chapter 咧就係講阿李鴻章點樣同阿伊藤博文咧喺度討價還價。咁哇！我其實當時睇呢個《雪窩傳》咧，即係睇到一字一律，好驚心動魄，唔好敢睇落去，因為好難談判。即係譬如李鴻章點樣同阿伊藤博文講：嗱，我哋嗰個賠款可唔可以減啲啊？如果唔減得嘅話，可唔可以啲利息咧就唔好計啊？哇！要係咁樣咧，逐句逐句同佢去斟酌。 對方賺到盡 啊！嚇，賺到盡，但係即係賺到盡，你又要用私情嚟去講，用國際嗰、那個道理嚟去講，用國際列強嗰、那個利益係咪即係咁樣可以照顧到嚟到去說服對方，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嗱，而李鴻章咧又冇好正式受過國際法啊嗰啲訓練噶嘛，即係走到去對住日本嗰啲新型嘅官僚啊，譬如伊藤博文咁樣，佢當時嗰個處境真係好艱難喎。如果我哋話到佢係輕易話佢係一個賣國策，佢最多可能係知識上面未必去到嗰個最高嘅外交官水平，對國際法掌握未必差。不過佢喺當時清朝官員嚟講，差唔多係最好 嘅。喂，呢個我可以用一個用呢少韓國嘅例子去證明，因為我睇翻韓國一啲近由1870年代到1880年代大批嘅同中國嘅外交文書啦，或者可以當時話佢哋一啲派去中國可能問嘢啊，了解情報啊，甚至乎係搜集資料啊，尋求協助啊，種種嘅嘢，你永遠見到中國嗰個官員個代表就寫住三個字，就係、是、李鴻章。金運直去天津，希望話派中國去幫韓國去改善一啲軍備。軍負責軍備改革或批嗰個人又係李鴻章，跟住唔知佢點樣處理，可能日本人喺中國喺韓國朝鮮半島嘅勢力嘅興起，咁又係揾李鴻章。你見到朝鮮喺一個面對一個國際形勢之下咧，縱管咧佢嘗試地用一啲個人嘅獨立嘅方式，例如可能簽韓俄密約啊，或者佢可能去簽同日本再喺背後點樣去周旋嘅過程咧，之下咧，佢其實都仲係好依賴住嗰個清朝嗰、那個威望，希望最後一分力都係尋求佢協助。另一個例子就係巨民島事件。巨民島事件就係喺啱巨民島係位於對馬島附近對出嘅一個韓國嘅一個小島。當時候咧，這個島咧係英國人想借。咁呢個其實。借咁英國同韓國應當時已經獨立半獨立嘅形式嘅國家啦。咁英國人想借個島，喂，巨民島可唔可以重要呢？因為巨民島係可以去控制住俄羅斯同埋日本走去南中國海嘅一個好重要嘅關口。而英國人當時就想攞呢個地方啦。而咁韓國你呢、這個國家你嘅喎，咁最後韓國點樣處理呢？佢就問李鴻章點算？因為李鴻章又係話俾佢啊，呢個地方危險啊，你先至冇俾人啊，咁點都冇俾啊，咁所以最後有巨民島事件就因為咁樣而平息咗。但係我睇到呢啲嘅例子裏面見到咧，李鴻章個人甚至乎佢背後代表嘅成個清帝國咧，喺最後嘅末帝國沒落之下咧，佢仍然都喺個韓國。接受國際法的背景之下，仍然扮演住某一個很特殊的角色。 同埋聽你咁講，即係韓國都是兩邊都用，即係話既用凡屬國的身份，用得的時候就 用， 需要國際法的時候，我又用下國際法，就但求即簡單明白，即係佢夾縫之間生存，即係但求能夠用咧都是好方法。咁啊，即係都見到其實佢對國際法之間都有啲嘅使用嘅。 係，即係佢夾喺度就我哋叫兩截體制，一方面就維持緊。即係清韓之間嘅中韓關係，一方面有一個開展佢一個獨立 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嘅關係。咁就即係士大派又好，或者親日派又好啦，就係啲喺呢度衝突裏邊。咁但係當然咧，佢喺個咁關鍵喺地理上咁關鍵嘅位置上咧，佢走條路最唔容易啦。即係我哋見到後來就， 我哋聽起身嗰個就係佢 啦。聽到一邊佢冇辦法夾縫之間就係咁。咁嗱，但係當時我哋話兩個比較強嘅力量就係中日，佢哋面對住國際法，覺得佢哋嗱，大家嗱，你都講咗啦，萬國公法引入咧，中國仲行先嘅，大家都嗱，即係計開放或者全面開放，日本可能再早啲啊，會早啲。咁但係佢哋面對國際法，佢哋即係點樣做咧？佢哋即係班底啊，有冇？培訓啦，其實大家係咪有法律專家去做得到？聽李鴻章好似就係咪背後有冇人㗎？其實佢 背後李鴻章有啊，我第一個即係顧問一定係阿丁偉良啦。即係丁，但係丁偉良真係半桶水啊！即係佢 本身牧師嚟嘅， 佢本身係牧師嚟嘅。咁佢喺同盟館教國際法之前咧，就翻返去耶魯大學就浸咗一年左右到啦。咁就翻嚟教啦。咁但係因為佢翻譯呢個萬國公法咧，就成為咗一個權威啦，無人不識啦，會係。咁我翻翻講日本嘅情況，即係傳咗去日本之後，日本就好積極。咁而家我哋嗰時講，即係剛才講啦，即係之前就叫萬國公法，而家叫國際法。咁國際法呢個名咧，即係我哋出圖會見到啦。嚇，呢個名咧就係日本用先嘅。 哦， 個國際法係 呢個字好得意啊！ 係啊，呢個就係古即係法治，其實都係啊。咁佢都驚你唔明，咁啊一名國萬國公法。咁佢呢度講啲咩咧？ 但係佢係咪係萬國公法嘅翻譯嚟？ 唔係，係另一本國際法 已經係另一本啦， 另一本書啊。即係佢哋已經揾咗好多，剛才講過，佢好多唔同嘅歐洲美國嘅書去翻譯嘅。咁佢可以培養一大扎嘅一大批嘅即係國際法人才啦。我哋禁打後先去留學，佢哋禁之後咧已經有教授國際法嘅教授啦，日本人。 系啦，所以即系和运看财，和运养财啦。 重要嘅系即系甲午战争期间里边，佢派国际法学博士随军参战，记录当时打仗嘅情况，然后再喺欧洲嗰度投稿写，我哋系文明之师，而大清呢个清国咧就 系 野蛮之师，打宣传战， 即系日本用野蛮啲国际印象 啊，野蛮系咯，野蛮晒。咁所以喺雖然我哋有高升號事件啦，但係喺呢個宣言之下就鹽田掩蓋曬嘅嚇。咁就國對於歐洲嚟講，日本就一個真係開始慢慢接受佢近代國家啦，加上佢打贏咗大清啦。咁然後如果再去翻1905年日俄戰爭打贏埋嘅話咧，就完全即係我哋講緊去領事裁判嘅人好啊嘛，佢都知道嗰陣開始即係去撤廢咗佢啦，已經係嚇，即係建立一個新即係亞洲嘅強國，或者我哋講即係。複雜而家想講嘅就脱亞入咯，我就已經進入咗國際法大家庭，或者即係再進一步講就即係歐洲列即係帝國主義之下嘅咁嘅大家庭。 所以1920年代日本即係英國要選擇亞洲嘅盟友，最終都要即係一九嗰個年代。 最好係日本啦， 佢之前嘅打入俄戰爭之前已經係有日英同盟啦， 係1902。 咁但係我哋譬如睇翻成個明治維新咧，日本嗰個法律嘅發展咧。咁我即係最近有個好有興趣去理解嘅人物就係瑞積陳仲啦，即係佢係日本嗰個文法史即係文法嗰個即係撰寫人之一啦，最重要嘅一個即係一個法制嘅奠基人。咁呢位仁兄咧，佢多番去強調日本嗰啲文法嘅發展啊，又講到日本佢哋點樣去初時就可能好野蠻啊，後屘引入咗中國嘅模式，咁然後咧最後就係佢哋近年咧就已經引入咗歐洲嘅模式，並且好成功咁樣咧去脱咗中國。進入咗歐洲嘅世界，嗱佢哋好積極咧，去咁樣做嘅，即係除咗國際法嗰個層面，即係其他嗰個法律嘅發展咧，都係即係做緊類似嘅相同嘅功夫。目的係咩咧？嘅目的就係要廢除歐洲對於日本係野蠻嘅理解，並且實質上就係要離開呢個自害法權嗰個操縱。 而且佢喺佢水之松。陳松嗰本書咧，佢如果冇記錯，佢本書叫《法槍夜話》。咁《法槍夜話》裏邊就提到啦，即係初期嘅，譬如東京大學，佢初期嘅教授國際法嘅就係楊仁祖。咁用全洋文講啦，即係英文主義為主啦。咁佢哋已經開嗰時候已經開始努力啦，嘗試將佢譯翻做日文啦，即係將佢本土化。我哋即係將種知識係讓人都知道嘅，係啊。 即係唔係用英文教，唔係用法文教，係用日 文教啦。即係所以佢哋可以培養自己批人才㗎。咁我哋今時今日我哋講中國中文裏面嘅國際法用詞或者其他法學嘅用詞，大部分係嗰即係日本傳過嚟嘅，就係嗰批嗰個年代日本嘅學者好努力咁去從事呢、這個即係法學教育，學展即係培養法學人才。 咁中國有冇話幾時係去？ 即係奮起直追啊，或者邊個時候？ 我哋講嘅就係甲午打後，不過你去學嘅都係教科書嘅嘢，我哋培養唔到化學家。咁我哋化學家就要去到即係再後晚後少少啦，即係去到去清華留學啊，即係用嗰、那個根子培款過美國留學、歐洲留學之後嘅事啦。嚇、去日本嗰批咧，其實你都見唔到啲咩化學家。佢哋做到係咩咧？佢哋做到就係一個傳播基礎化學知識嘅個層面，或者基礎政治知識嘅層面。所以上一層面我見唔到嘅。 所以就係因為咁，所以你去真係要同人哋傾合約啊，或者傾和約，或者喺啲討論嘅時候，就可能會因為咁而有啲輸蝕 咯。好多因為我哋即係當然，其實呢種經驗就日本都經歷過嘅，不過佢就比較快糾正過嚟啦。我哋就比較漫長啊，即係我哋就去到民國前嘅大部分都停留喺個基礎知識底下啦。咁基礎知識都重要，但我哋冇一個更加深厚嘅化學研究。即係我哋都好多翻譯作品喺度，但呢啲翻譯作品喺大量嘅翻譯日本。化學又好，政治學都大量作品，基本上都是普及型嚟嘅，教科書式嘅嚇。咁、但係我哋就冇嗰個研究式嘅嘢。係 頭先提到水積塵重，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學理啦，就係講法律有進化過程啦嚇。咁、可能即係歐洲當時嘅法律，就日本跟從咗嘅，就係、是、世界最先進嘅。咁啊，即係佢哋就能夠好好地去吸收到，即、就、係、是、歐洲可能當時最好嘅一啲即係法律嘅結論啦。咁但係中國就可能緩慢一啲，咁所以可能喺民國嘅建立啊，咁啊同埋同外國爭取一啲權利嘅過程當中係好蝕底嘅，咁啊又可能唔承認嗰啲不平等條約，即係你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導致好多外交嘅問題出現咯。 係啊，即係我哋都唔係話嗰啲不平等條約或者外國力量係啱，佢哋係即係基本上嘅本質係有問題，但係你如果你唔識嗰度規矩嚇，喺國際嘅爭議、國際嘅事件裏邊，知識面貧乏，或者你根本上無視對方嘅訴求嘅話咧，永遠咧都唔會有好嘅結果。咁我哋下一集咧繼續同大家歷史係咁話。